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208集，唐默低着头没有说话。有哪里不对？肯定有哪里不对。真理时钟将唐默限定在一个一平方米的空间里，他干脆后仰着靠着那堵无形的墙壁上，低头思考问题。电视机和老式台灯，桌子和长弓，这两堆物品之间，他居然找错了一次单独真理。在这场游戏里，唐默一开始站在六点的位置，他是真理时钟口中的六点玩家。黑兔子站在零点位置，他是真理时钟口中的零点玩家。然后刚才真理时钟说零点玩家前进一格，六点玩家后退一格，唐默后退了一格，这之中是逆时针行走的，逆着走才是前进，而他刚刚后退了一格。在真理时钟上的所有物品中，仅限于两者间唯一共有的真理极为单独真理，唐默低声念道。刚才唐默后退了一格，这证明他所消除的六个物品中有四个物品的真理是错误的，只有两个物品的真理是正确的。其中唐默最不敢肯定的就是猫头鹰和浓汤，但是他百思不得其解，另外四个物品中到底是哪两个出现了错误。无论是电视机和老式台灯，还是桌子和长弓，或许他所找出的真理不是唯一的单独真理，这两堆物品和其他物品还有别的单独真理，但是毫无疑问，他找出的肯定是单独真理。唐默低着头，脸色阴晴不定，最后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黑塔所认定的就是真理吗？只能用这个答案来解释了。唐默并没有找错单独真理，但是他所理解的单独真理可能和黑塔认可的不同。这样的话，唐默抬起头冷冷地看着黑兔子，黑兔子正高兴地哼着小曲儿，他与唐默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他兴奋地摇晃着强壮的身躯，哼唱着一首不为人知的歌谣，他的模样像极了唐默见过的很多黑塔怪物，都喜欢唱一些很走调的歌，满心满意的想吃了玩家。他外表看上去很蠢，还容易被激怒，可是正是他刚刚前进了一格，唐默却倒退了一格。或许因为黑兔子是黑塔怪物，对真理时钟游戏比较了解，知道该怎样过关，但是唐默却对他更加重视。不能小瞧每一个对手。唐默双手插在口袋里，摩挲着口袋里的金币，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使用国王的金币。距离下一轮物品出现还有五分钟，唐默再次坐在了地上，抬起头看着黑兔子。黑兔子见到唐默又往地下一坐，嘴角微微抽搐，他不屑地冷哼一声，转头看向别的方向。可唐默却淡淡地问道，你错了哪个？黑兔子没想到唐默会问自己这种问题，他奇怪地看了唐默一眼，冷笑道， 哼，愚蠢的人类，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唐默淡定地看着他不说话，一人一兔就这么默默地对视着，直到五分钟过去，16道蓝色光芒在真理时钟的中央闪烁。看到这么多光束，唐默先是一愣，接着勾起唇角。风险伴随着机遇，物品越多，他一旦成功消除正确的物品，就能前进更多的格子。 时间0:20，地点真理时钟，16个富含真理的物品出现。一分钟后，请零点玩家、六点玩家消除真理。 长长的秒针再次开始行走，在真理时钟宣布玩家准备消除物品时，唐默不经意地抬头一看， 他发现黑兔子脸上的欣喜竟然更加明显，他的表情线是惊讶继而是狂喜，在那愉悦的笑容中还多了一丝松了口气的放松。唐默眉头皱起，难道这16个物品里有他熟悉的东西？没时间再去思考，唐默仔细观察起这16个物品来。这一次出现在真理时钟上的物品不单单是人类所认识的那么简单，有三样东西唐默从没见过，还有一样他曾经见过，但是看到这样东西他的脸色却渐渐沉了下去。那是一罐香蕉酒，在南京的时候唐默曾经见萧继彤拿出来一罐救治濒死的短发女生。有香蕉酒出现，说明黑塔世界里的物品也可以出现在真理时钟上，那么对于唐默来说，他不认识的东西更不可能找出其中的单独真理。时间有限，唐默先将自己认识的13个物品进行分类，快速地找出其中有单独真理的几对物品。最后他把目光放在了香蕉酒和那三个陌生的物品上。那三个物品是一只灰色的老鼠，头上长了一只小角，一颗蓝色的透明石头，石头中央悬浮着一滴红色水珠，最后还有一团看上去很像头发的毛茸茸的东西。啪嗒，一分钟后秒针定格在了12的位置上，蓝色墙壁缓缓降落，压在灰色小老鼠的头上。唐默和黑兔子各自说出了自己的答案，每当唐默说出一个答案，他所说的两个物品上就散发出蓝色的光芒，显示为已选择状态。当他说完12个物品，他的视线移动落在最后的四个物品上。唐默定定地看着这四个物品，他嘴巴张了张，最后还是闭上。蓝色墙壁缓慢上升，唐默看着不远处的黑兔子，发现黑兔子脸上的表情也不是很好看，他挑了挑眉，等待真理时钟的答案。咔嗒，唐默和黑兔子脚下的时针分针同时开始移动，哒哒两声，唐默脚下的时针向左移动了两格，他竟然又是倒退了两格。然而时钟的另一边，黑兔子脚下的分针却顺时针的移动了四格。唐默看到这一情况，嘴角勾起，淡淡的说：“后退四格。”黑兔子脸上表情不断变化，最后怒吼道：“ 你给我闭嘴！” 零点玩家触发三级灰色谬论，六点玩家触发三级灰色谬论，零点玩家后退四格，六点玩家后退两格。 话音落下，一股微弱的吸力从唐默和大兔子的脚下出现，这股吸力一开始还很难觉察，唐默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像更重了一点。当他发现不对时，他抬脚一看，在他脚下的这片地面上，一个漆黑的小点渐渐变大，如今已经变得有碗口大小。随着黑点的变大，吸力也更加凶猛，当这个黑色小点变成直径半米的黑色漩涡后，恐怖的吸力将唐默的衣服吸得猎猎作响。唐默双脚踩在格子边缘，双手按住格子墙壁，借此稳住自己的身体。黑兔子比他情况更糟糕，他们谁都没想到真理时钟给出的惩罚竟然是可以这种无理由的黑色漩涡。黑兔子的身体是一个俄罗斯圆筒套娃，他不能像唐默一样用双手双脚稳定身形，他狼狈地在格子里左右乱跳，借助跳跃使自己在强大的吸力下不断产生新的力，利用这股力与黑色漩涡的吸力在力的方向上相互抵消，让自己不被吸了掉下去。这股吸力越来越大，唐默感觉自己的头皮一阵阵发疼，好像连头发都要被吸力给连根吸断。终于三分钟时间结束，黑色漩涡骤然消失。唐默面无表情地把自己的裤子捞起来，他再看看对面，黑兔子已经累得躺在地上没法动弹。这时唐默无比庆幸自己今天穿的这条内裤比较紧身，没被吸掉，也庆幸是他一个人进来攻塔，要是还有其他人在， 比如什么傅文生、傅文铎。唐默咳嗽一声，把这股很不正常的念头压下去。这一轮消除真理，唐默后退了两格，黑兔子后退了四格，看上去两人都是后退，但是唐默后退的格数比黑兔子少。如此一比，唐默开口说： 哎呀，怎么突然就靠近了这么多？ 闻言，黑兔子抬起头瞪着唐默，唐默嘴角翘起， 哼，现在好像又回到原点了。 唐默站在第33格，黑兔子站在第三格，两人之间的距离又变回了30格。兔子先生的真理时钟游戏至此才开始20分钟，短短20分钟内，一开始是黑兔子缩短了与唐默之间的距离，快要追上他，现在两人之间的距离又回到了原点，还是30格。真理时钟是一个圆圈，可以笼统地分为第一格到第60格，首尾相连，形成闭环。逆时针是前进，顺时针是后退。在这场游戏里，不进则退。假设某一轮游戏里，唐默前进15格，黑兔子倒退15格，那他就会在一瞬间追上黑兔子，黑兔子掉进真理黑洞。而且这个游戏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唐默坐在地上盘腿休息，他眯起眼睛，目光从黑兔子原本所在的59格滑到他现在站着的第三格，黑兔子一共倒退了4格。 刚才那一轮游戏里一共有16个物品，如果他全部消除了，就是8对物品，一共8分4个。他答错6对物品，只答对2对，这样才能倒退4个。 唐默脸上神色平静，心里却默默计算着， 刚才那16个物品里至少有3对物品非常简单，他们之间的单独真理显而易见，他不该打错那么多，所以 黑兔子是和他一样选择放弃消除物品了。游戏规则第6条，开启薛定谔的盒子时，如果真理时钟上还有没有消除的物品，向后倒退2格。是的，兔子先生的真理时钟游戏里最多出现58个物品，最少出现2个物品，消除错误后退1格，消除正确前进1格。根据消除错误的谬论等级，还会得到4种不同的惩罚。假设玩家对两样物品非常不了解，真的找不到埋藏在其中的真理，这时候他可以做的选择有：第一，随便说一个真理消除这两样物品；第二，放弃消除物品，随便说一个真理正确的可能性无限接近于零，很有可能倒退一格，甚至触发一级本源谬论。放弃消除物品不会触发任何谬论，但是却会倒退2格。在刚才的那16个物品里，有3个物品唐默从没见过，他谨慎地思考许久，最终决定放弃消除。比起未知的一级惩罚，他宁愿倒退4格从长计议。不过让他意外的是，黑兔子这次竟然也倒退了这么多格。九成可能性，黑兔子也没有消除所有物品，所以才会倒退这么多格。 那他到底在高兴什么？ 唐默低声喃喃道。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